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治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，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，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 那也保险，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。 妈妈，他拿裤子，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经典名段， 相声是来源于生活的，因此呢，就有很多相声作品反映了发生在家庭里的故事。威胁可以说是这一类相声中的佳作。大家好，我是红九，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。今儿的经典名段，和您一起来欣赏相声《威胁》。这段相声是1983年由牛群、李培森一同创作的，剧本发表于《解放军文艺》1983年第七期。随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曲艺队的牛群、赵福玉首演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央电视台先后录音录像并播出。这段相声表现了当时社会转型中人们渴望学习的普遍心理，具有较浓的时代气息。今天呢，要和您一起欣赏的是由牛群和冯巩表演的这段相声。威胁这段相声在表演时运用了故弄玄虚这种表现手法。故弄玄虚的手法就是指在叙述某一件事时故意夸张夸大，在人们觉得莫名其妙时及时巧妙地说出恰如其分的答案，使人们在笑声中信服。威胁这段相声不仅是在表演中是这样的，连相声名称也是如此。光听这个名字很难想到这是一段讲述家庭故事的相声，并且在一开始通过逗哏演员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在公布了让人意外的答案之后，就会自然让所有的听众产生了好奇心，想知道为什么是这个答案。就这样，这段相声从一开始就用这种手法吸引住了观众。下边我们就来欣赏牛群、冯巩的相声《威胁》。 冯少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吧。 什么事儿？ 您说世界上什么最可怕？ 您说呢？ 啊，不是，我认为啊， 你认为 最可怕的 哦，儿子，儿子。 哎呦，你可没见我这儿子， 他怎么会 太可怕？ 这个儿子他怎么会可怕呢？ 他蹭蹭蹭老长啊！ 是他不能嗖嗖他老抽抽啊，是吧？ 不是，他长个咱不怕 啊， 咱不就是怕他长学问吗？会那么点小孩闹一小肚子学问，他指不定什么时候寒碜你。那当父母的，你这脸往哪搁呀？ 这孩子他怎么会寒碜你？ 哎呦，你当他寒碜我还少啊？别的甭说，就他这什么都问，我就受不了。 怎么呢？ 没他不问的。 是啊， 他有个字儿不认识，他也问。你说你字儿不认识，你也问。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？ 你告诉他， 要认识我不就告诉了吗？ 你不认识 啊？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？ 不认识你告诉他干嘛？你就说不认识。 我说我是爸爸。 你爸爸就得认出来。 那当然，要不是全家那么多人就选我当爸爸了。 选你？ 哎，这说明咱胜任，这是连任多少年了。 好， 我这不是跟你吹的、我儿子对他妈原来一般，对我特崇拜。 怎么？ 从三岁的崇拜说出话来不一样。 说的什么？ 我爸爸最棒了，你们爸爸都不如我爸爸。我爸爸老教我认字，我爸爸认识好多好多字，我爸什么字都认识。 认识什么呀？ 认识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也认识。 就这些了。 那阵儿我儿子问我个字儿，我张嘴就说呀、这个字儿念人，中间加一横呢就念大、下边再加一点呢就念太，上面再加一横呢 这是 就没法念了。 废话， 不是那阵咱能抵挡一阵子，现在不行了。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了，四年级，你说你害怕不害怕？ 四年级有什么害怕的呢？ 那天他又问了，爸爸，爸爸，这个字念什么呀？我一看，坏了，这字我不认识。 什么字？不认识就告诉他不认识不就完了吗？ 我是爸爸呀，我 爸爸就得认识啊。 我说这个字，你挺熟悉吗？是吧？我不能马上告诉你。我马上告诉你，你印象不深，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，好好想一想，这个字究竟念什么啊？比较好， 比较好。 哎，这个字，你看你注意了没有？这个字它是，哎，两个部分组成的。 哪两部分？ 一个左半部分，一个右半部分。 哦。 左半部分呢是个言，言字边。 哦。 右半部分呢是个享，享受的享。 哦。这是个谆谆教导的谆字。 一个言，一个享。也就是说呢，一个享，一个言。但是你不能念成响言， 还不能念言响呢。 哎，只能念一个音。 念什么呀？ 哎，念什么呢？你猜一猜。 猜一猜 啊，这个念那个哼吗？ 哼。 哎，我一来说哼哼教导，哼哼教导啊，就是这个字。 行了，别胡解释了。 你看咱们祖先发明这个字简直太贴切了，谁教导人也不是说站在台子上大喊大叫，都是凑到跟前小声哼哼哼哼教导。 是啊， 这还是好的呢。有时我这儿子守着外人，他也出我洋相。你看那天，几个师傅来家串门，我是挺高兴的。刘大伙喝点酒吧，正喝兴头上，我儿子来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我们今天学的课文说，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，每日每时的都在产生着乞丐和白痴。爸爸，什么叫白痴？ 哦，什么叫白痴？ 这孩子们什么不是白痴吗？你白痴，白痴。爸爸挣钱买东西摆了这么一桌，你跟这几个叔叔你们就都算白痴吗？ 算不得白痴啊。 就我这一说呢，这个几个师傅全乐了。我说你看大伙儿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以后我到你们家我也是白痴。 行了行了。 哎呀，要不说这孩子不懂事，你守着外人你就别问了。爸爸，这个盘子里头是比目鱼吗？我说是。那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？多新鲜。 是 他 为什么长一边？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，我马上告诉你，你印象不深。 又来了。 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，好好想一想，这个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？ 问你为什么长一边？ 它长在一边，它所以叫比目鱼啊，是吧？它刚眼睛一边长一只，那叫黄花鱼。 这不废话吗？ 哎，凡是眼睛一边长一只的，那都是黄花鱼。爸爸，你的眼睛为什么就一边长一只？ 好。 爸爸不是黄花鱼变的，不、这个黄花鱼是爸爸变的。那个爸爸爸爸爱吃黄花鱼， 急得他胡说八道。 这还是好的，有时我想胡说都不知道说什么呀。 怎么呢？ 他老追着你屁股问呢。爸爸，为什么咱们家的电视是彩色的，珊珊家里的电视就是黑白的呢？ 里边的构造不一样。 哪儿不一样啊？ 有人说显像管。 什么叫显像管啊？显像管为什么就能显像呢？电视图像是从哪来的？是从天上飞到屋里的吗？视野像飞碟一样，飞碟是叫 UFO 吗？ UFO 是英语吗？美国人为什么也说英语呢？爸爸你会说英语吗？爸爸你也说一个英语。我说我是英语郭德白， 太溜了！ 你就别老笑话。你说你这，哎呀，你一点都不同情人。我让这孩子挤得到什么份上？我不怕各位笑话。 我现在早上起来8点上班，6点半就得赶紧跑，晚上孩子不睡着了我就不敢着家。 至于吗？ 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？咱就是怕他问呢，他要问个问题你回答不上来，这孩子是真瞧不起你。 是啊， 你看上回开家长座谈会，我看着孩子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意思他不想让我去。 我这是 我说家长会家长会，我这当家长的不去谁去啊？ 对， 哎，我这一说他还不乐意了，就不让你去，就不让你去，你不会说话，你净瞎说。上回开家长座谈会，人家爸爸说的多好啊，你说的那叫什么呀？人家爸爸说要让孩子们茁壮的成长，你说那就得多吃肥肉。后来同学们都给你起了个外号。 什么外号啊？ 都叫你大傻帽。你说现在这孩子还了得了？ 哎呀， 给他爸爸起外号叫什么叫大傻帽？我傻就傻吧，还给我扣一帽。我怎么大傻帽？你说我傻吗？你说你凭良心说，你多精神，我傻吗？我 孩子这是一种心情， 对不对？我那天晚上我还没客气，我说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 你别吓唬他好不好？ 我是你爸爸不是？是，是。我今天晚上打马路边上走，从你跟前路过，你还看了我一眼，你不叫我。 哦，这就是孩子的不对。 他还有理呢。怎么叫你啊？怎么叫你啊？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，你坐在路灯底下打扑克，还贴了一脸白纸条。你光我没叫吗？珊珊也没叫他爸爸呀。 是啊， 他爸爸脸上画了6个小王八。 哎呦，孩子啊，是怕你们给他丢人呐。 我一想，孩子是大了，晚上看着孩子睡得这么香，这么甜，我给他轻轻的掖了掖被角。 什么呀？ 日记本。 哦，孩子写日记了。 哎呀，写的真整齐。 怎么写的？ 3月5日晴。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问爸爸问题了，爸爸回答不上来心里是多么难受啊。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，懂好多好多事情，我就可以再也不用问爸爸了。 这是多好的孩子。 我看到这，我心里一看我爱人还睡得正香呢，可把我气坏了。我一把把他抓起来，我说你还有功夫打呼噜？ 你折腾人家干嘛呀？ 我们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针对当前家庭的形势做了深入细致的估量和分析。大会一致认为，孩子之所以产生信仰危机，其根源在于80年代的孩子们知识爆炸，懂得太多，学得太快，兴趣太广，求知欲太强，而我们作为父母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去管教孩子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老子想管儿子而管不了儿子，看不起老子的难堪局面。于是一个学习的问题就严肃紧迫地摆在我们老子的面前。于是在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，我们老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。 对， 我们的战斗口号，为了儿子要玩命学习。 为了祖国而学习。 哎呀，我连儿子都应付不了，我怎么为祖国呀？ 这倒是。 我们制定了一条紧急措施。 怎么制定的？ 买一套10万个为什么。 那干嘛？ 背，都背下来，我就不怕儿子问了。 这方法行吗？ 哎呀，感情这一套书不老少，20多本啊。没关系，我们俩有分工，他背一半我背一半。他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地质，我背人体体育植物动物军事文艺。将来儿子问到他背的内容归他说，问到我背的内容归我讲。我们俩是上班前背，下班后背，买菜时背，做饭时背，吃着饭背，刷着碗背，走着道背，坐车背，躺在床上还是背，一天到晚这嘴就不闲着。为什么北京车站的钟每隔半分钟才跳一格？为什么耗子怕猫？为什么说噪音也是一种污染？为什么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特别多？为什么人要不停的喘气儿？为什么鼻子大头通常冲下？多新鲜，大头冲上这是漏斗。你说这帮人没事的研究这个干嘛呀？ 你们啊，精神可嘉，但是方法不对。 那您的意思， 从头学习，打好基础。 英雄所见，我听您的。 是不是？ 对，我要报名上学。 好， 对，我首先报名。哎，上小学。 上小学 啊！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动乱年代啊，有名无实啊，我要把时间跟青春夺回来。 可不是吗？ 我首先从小学4年级上起。 4年级啊，跟你儿子还一般。 不是，不在一个学校，我在夜校。等上了几天课，我才知道感情4年级的功课也难着呢。 是啊。 哎呀，每天这作业题把我愁死了。 是，您的学位太惨点了。 那天晚上，我跟我儿子在一个桌上做作业，他跪在那边椅子上， 我呢跪在这边椅子上，我这么一看，耶，今儿个我们爷儿俩这作业题一模一样， 巧了。 哎呀，算了个乱七八糟，我也算不对，要不我问问我儿子。 那你问他不就完了吗？ 张不开嘴啊， 还不好意思。学习嘛， 对，为了学习不耻下问。 对喽， 劳驾问问这道题怎么做呀。 哎呦， 这时候我儿子说了一句话，可把我气坏了。 他说的什么呀？ 爸爸，你是想问这道题怎么做，对不对？ 是啊，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。 啊， 我马上告诉你，你印象不深。这时候我爱人旁边搭话了。 嗯， 耶耶耶，让儿子给辅导作业，你丢人不丢人呢？你配当爸爸吗？哎呦，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，晚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。我就想，真是照这样下去，我还配当爸爸吗？我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做了一个梦，可把我吓坏了。 什么梦？ 我就梦见20年之后。我们家也不怎么定这么条规矩。 什么规矩？ 不是说啊，谁原来当爸爸就可以永远当爸爸了。 啊， 废除终身制，实行考核制，明文规定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。等拿着考卷，我这么一看，我是一道题不会，我也我当不了爸爸，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我这哇，我就哭出来了。我是越哭越伤心，越哭越难受，越哭越痛，越哭声越大。我这哭着，我儿子把我推醒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哭什么呀？我哭什么呀？你可记住了，我是你爸爸。 严肃一点，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，一笑置之，哄堂大笑，哑然失笑，眉开眼笑，莞尔一笑嫣然一笑，哭笑不得，笑里藏刀，笑逐颜开，笑容可掬，淡笑风生，谈笑自若，蓬勃大笑，啼笑皆非，嬉皮笑脸。还有一个，皮笑肉不笑，百年笑声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。在相声安排组织笑料的方法中，还有一种手法叫做违反常规。顾名思义，违反常规就是要跟正常规律不一样，把违反常规的事儿啊，按照符合常规来说，就必然产生笑料。但这里所指的常规必须是大家所熟悉的，如果是过于专门的科学知识，尽管它违反常规，可一般人根本辨别不清楚，很难产生艺术效果，也很难达到逗人发笑的目的。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《我的儿子》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手法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段相声是怎么运用这一手法的。 哎，冯巩啊， 哎，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。 你说吧。 喜欢钱吗？ 什么钱？ 装糊涂是不是？人民币。 哦，就花的那钱呐。 啪，给你这放上一摞钱，动心不动心？ 白给我，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，说实话。 你小看我冯巩了，我冯巩是搞艺术的，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，你一多钱就想，一摞钱就想，那得看多少钱呢，是吧？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？ 不是 啊， 这不过年了吗？我就领你们儿子 啊， 挨屋这么一转，你们儿子嘴甜，叔叔阿姨不停地叫，人家就，这叫勤劳致富，懂吗？ 哦，哎，这么说 啊， 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？ 600。 多少钱？ 600。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啊？ 啊，那100块钱，我不是留下了吗？不是我借的，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时我没钱，你知道吗？ 我这孩子多小，你这不害我儿子吗？你给他钱越多，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， 他给多少？ 1分钱没给。其实啊，你甭管花多少钱，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，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。 你看那些日子，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，我说儿子过来，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，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？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。 英雄所见略同， 是不是？ 儿子，只要你考上市重点，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高一个层次，我就给你买游戏机。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， 我也接着一张纸， 我这么一看，合同书，甲方牛群，乙方牛小群，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，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，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，以此类推，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，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，少年科技大5000元，未尽事宜，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，空口无凭，签字画押。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，特别强调，如甲方违约，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、心灵伤害费800元整，如付美金，按当日牌价（括弧不要卢布）。签约人甲方冯巩，乙方冯小巩，公证人冯老巩，连他爷都烧上了。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。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翻出一个价目表来，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， 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， 给爸爸拿报纸5毛，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，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。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，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。 过来过来过来，你听着，要这么说呀，妈妈生你多少钱？ 为生你，你妈妈落了一身病，多少钱？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，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，熏得街坊四邻，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，多少钱？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，就为了让你消气儿，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，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，堵着咱家门口骂了3天街，你爸都不敢出门，多少钱？ 我老想，我小时候没钱，我不能让你受委屈，为了让你有知识，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。 是啊，怎么花钱越多，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。 就这么一说，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。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。 爸爸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。 罢了，我一定为您争气，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，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，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，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。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？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，你给我弄个存折吧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牛群冯巩的相声《我的儿子》。这段相声是曲苑杂谈节目为相声界的马家军举办专场演出时，牛群冯巩二人表演的。在生活中啊，根本不会发生儿子和父亲签合同的事儿。两位表演者把这样违反常规的故事运用到表演中，就可以达到抖响包袱的效果。好了，和您聊到这儿，本期的百年笑声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。最后送您一首来自周华健演唱的《亲亲我的宝贝》，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亲亲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高山，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，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。亲亲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海洋，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，抓住瞬间世中的流星。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，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。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呼啦啦，呼啦啦啦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最后还要平安回来，回来告诉你那一切，亲亲我的宝贝。